人，遇见亦未曾接近，你我匆匆匆匆闪过身，同作过路人，遇上就是缘与份，却只不见全没有一丝亲切感，何以咁冷断边未顾未问，仿佛世界是分开好过亲，何以咁冷断边未见路人，仿佛世界没有一点关心，和路人下次若是人再近，试下招呼，不必闪身，同作过路人，路过就是缘与份，对我一笑，流露一丝亲切感，同我讲声 hi， 过路人显出笑意，赠我一点欢欣。再近试下招呼，不必闪身，同作过路人，路过就是缘与份，对我一笑，流露一丝亲切感，同我讲声 hi， 路过路人牵出笑意，赠我一点欢欣，同你讲声。亲切感，如用笑送。